好，即系相信好多人都想我谈论呀嗰个立法会打烂玻璃事件嘅相关法律问题。咁啊，即系唔应该回避有啲嘢，即系除咗法律以外，都牵涉一啲同法律有关，但系牵涉一啲都几冲击人嗰个思想嘅一啲行为，系咪？或者一啲价值观。第一样冲击到我呢，就係佢哋有啲咁嘅和平占中，有啲律师义务啊，好大嘅光环嘅义务，律师咁贵嘅嘢义务帮你做，行行地一日一晚都用啊几千蚊㗎嘛，要啊佢个半夜三更走嚟收你一万几千，好正常㗎嘛。咁而家义务帮你哋啊呢班憎民主嘅人咪住，佢话呢啲又唔帮啊，因为呢啲就破坏嘢诸如此类。其实好简单嘅，我问一问，即系你个后，你哋又没嗰啲人，即系冲入嗰啲唔啱累咗后边嗰啲，后边嗰啲俾人波俾人拉咁，咁后边嗰啲俾人波俾人拉嗰啲可能系冤枉噶嘛？你点知？你点知俾人拉嗰啲就系冲入去嗰啲，系咪？嗰啲人系你知道边啲人应该即系俾值得你俾法律服务定唔值得咧？你帮人就要帮啦，啊唔系咁啊嘴脸噶嘛，系咪？就算是恐怖分子都有人权的嘛，都一定要应该值得有律师帮的嘛，是不是？同埋你真的不知道件事是什么事的嘛。好啦，咁啊这个律师就说不帮，咁不帮就算啦，就唔好咁大支嘢写篇文啊，走去即係出个 post， 大条道理去话人。显得这个律师呢啊，即係讲这篇嘢嘅呢就好肉酸，亦都好低格调。咩低格调呢？佢话呢唔得㗎，你呢啲咁样冲击嗰啲人，你俾钱我就做喇，我唔会义务做啦咁样。咁即係咩呀？呢个唔系一个是非嘅问题，一个钱嘅问题啦。而你收钱係收得好冇原则囉。即係如果你话政见唔同，我就唔做啲生意嘅。咁我反为冇乜嘢喎，我觉得我真係唔鍾意做啲生意咪唔做囉。係我巴闭咩，我搵第二个律师囉，冇问题。你去台湾你试下搭的士啊，如果你话你即係你想讲清楚同佢傾嘅话，我支持民进党㗎，或者我支持国民党㗎，你可能有一半的士司机唔接你生意嘅，佢讲明唔做你生意嘅，係咪？你最好唔好提咁多，我中立嘅咁。咁人哋咪你清楚囉，唔会话喂你支持民进党啊，准备去睇咩，我系疑在你，跟住唔系喎，我唔系支持民进党，我支持国民党喎。咁我就收你车啊，收你照收费用啦，一样载你，不过唔易载啦，咁唔算有咩特别啦，係咪？咁有咩咁咩呢？係咪？我举个例啊，我80年代有啲朋友去韩国，即係旅游兼野游啦，即係野游即係叫鸡啦。嗰啲鸡呢同佢讲㗎喎，支持呢、這个金大中即是民主派啊，哇，如果你话我唔系啊，卢泰愚都几好啊，军政府嗰个总统啊，如果你咁讲啊，佢话啲鸡唔睬你啊，赶你走啊，打柒你添啊，系嗱呢啲鸡又有性格啦，佢唔会话呢啊你支持金大中我免费俾你博嘢啦，然后哦你支持卢泰愚啊我收贵啲哦咁样，会唔会咁啊？呢位律师好似系女性嚟添嘛，我唔理你男性女性啊，你连鸡都不如啊，系咪冇原则噶咁样？啊，讲完啦，闹完呢啲咁嘅冇原则嘅法律界嘅败类之外啦，即系唔好挂住个名话自己系啊帮正义啊呢样嗰样啦，你有个咁强嘅价值判断里面，你本身就好错嘅，好错嘅。OK， 嗱，第二个问题啦。咁啊，冲击问题啦，即系好多人话堂堂正正啊，唔好呢个遮住块面啦，啊，要咁样，边人讲啊？边啲契弟讲啊？嗰啲被话左交嗰啲人啦，食社运饭嗰啲人啦，嗰啲人啊，你唔影佢都唔高兴啊，佢犯法要俾人知噶，次次大锣大鼓噶，其实呢啲人好精噶，你见啦，次次都系非法集结，佢哋最大嘅犯法嘅开心嘅地方咧就系非法集结。因为从来冇人，我写个文啦，亦都有冇喺呢个节目介绍过啦。从来冇人因为非法集会或非法集结系坐监嘅，系80年代到而家都冇嘅，全部都系社会服务令守行为嗰啲咁。咁有啲人会坐监喎，你知唔知啊？常波咪坐过监咯，佢唔系非法集会啊，一系骚扰立法会啦，一系刑事毁坏啦，系咪？ 嗰啲情况啊，袭警啦，嗱呢啲咧就系有问题嘅，可以系坐监嘅，但非法集会唔会坐监嘅。咁所以佢和平非暴力咧，佢从来唔会打翻啲差人啦，唔会咩咧，咁佢咪好安全咯？好啦，咁佢就形容自己系即系咩啊？堂堂正正，咁你计过嚟数啊嘛，梗系堂堂正正啦。好啦，咁你做咩话人呢？系抗争有唔同嘅方法，系咪？好啦，呢个系咪暴力呢？成班泛民出嚟话暴力，嗱，我个标准系高一啲嘅，我个标准高一啲嘅。暴力呢，你系伤人先系暴力，系打烂嘢，我觉得系一种表达嚟嘅啫，刺激啲人去留意件事嘅一种表达，冇伤人啦，冇唔可以复原嘅嘢，换块玻璃啫，系咪？咁当然。刑位咧好似严重啲嘅，因为啲老爷就好惊嘅啦。佢惊咧保守噶嘛，所有法律嘅人都系保守嘛，嗰啲官都系保守嘛。佢惊啊，即系证明你啱，即系你刺激到佢谂嘢啦，咁解。所以咧打烂玻璃咧，唔系咩嘢，即系未有离开和平嘅底线噶。当然你有人可以话唔系啊，和平啊呢啲都唔好做，咁你唔好闹人啦，唔好指手笃脚啦。唔好用语言去挑衅人啦，唔好推难啦。点解呢啲全部都接受呢？因为好多人做紧啊嘛。如果呢啲人咧就知道呢啲嘢系唔会犯法，而一打烂玻璃就犯法，咁佢做唔到，佢咪唔想你做咯。咁所以咪话你犯法咯，系嘛？话你系暴力咯，咁好契弟嘅呢啲。OK， 咁好啦，呢度就要讲嗰几位被捕人士啦。咁咧就当然啦。全部你睇佢年纪啊、学历啊，咁佢都唔系好识保护自己。咁但系我相信基本嘅智慧都有嘅。佢哋最叻嗰样咧就系戴咗面罩。嗱，啲左交佢哋唔好戴噶，咁样堂堂正正啊。佢哋最叻就系呢样。咁咧，呢样嘢系保护到佢哋好多紧要嘅。而点得益，一定系归于被告嘅。咁呢个我哋伟大嘅法制嘅一部分嚟嘅吓。好啦，咁啊。而家咧，佢唔系即场拉到嘛，唔系即场拉到，就事后拉人，咁咪要有人去做认人啦，嗰啲叫 ID parade， 即系认人手续。咁啊，边个认咧？咁咧，警察认，咁啊有问题嘅，好难会话认到边一个打边个嘅，因为当时咁黑咁乱，而嗰个又戴咗面罩或者嬲咗嘢咧吓，咁咧其实系好难认嘅。所以我不嬲都认为咧，如果你准备做呢啲踩法律界，但系又唔算暴力，唔系真系暴力嘅行为咧，咁咧你戴 visa 戴面罩，保护自己咧，咁我都系感激嘅，因为咧呢啲激进行为有时系刺激咗嗰啲人嘅思考，或者要刺激咗啲改变，起码警察唔敢乱波你，因为知道你会打翻佢，咁呢个嘢就系正面嘅，对于。即是和平示威人其实有帮助的，他们不知道，即是保护了他们。警察要清场，警察不敢用武力，都是很大程度因为怕呢出了事的时候呢可能你们的人是会打回他。你要明白这些人的心理，自窝为武，有时呢适当的武力呢不是出于伤人呢，我觉得道德上是没问题的。但法律上有没有问题呢？法律上刚才讲完了，即是他会证明到是有问题的。当然。但是因为你戴咗面罩呢，咁呢个我觉得嗰六个人呢都系最终未必告嘅，不了之。或者告呢，即系佢证明到 A 等于 A， 系咪，即系喺一啲模嘅照片几清到呢都好难证明你。咁边个认到你呢？其实你冇可能认到你，因为你蒙咗面咁呢，警察喺现场又立立乱。咁嗰个疑点呢令到呢啲人呢就得益嘅。咁但係有啲所谓媒体呢报纸呢，东方日报啊，应该太阳都係竟然係落埋名嘅，咁呢个好混账。即係你係完全係漠视咗被告，其实可能係藐视法庭嘅，不过冇人追究咁解，因为政府梗係唔会帮你追究啦。咁呢登呢啲咁人嘅名字出嚟，佢係疑犯嚟嘅，疑犯都唔讲，係咪？咁你係为即係你係对佢係好唔公道嘅。因为我哋讲法治㗎嘛，咁兴讲法治。但係呢我更遗憾就冇一个即係讲法治嘅议员呢出声话喂你唔应该登人个名字出嚟，係咪？咁仲有啲契弟帮手起底添啦，网上嗰啲媒体。嗰啲我包唔当嘅媒体㗎，係咪？嗰啲係啲私人嘅组织，搞搞阵嘅组织。 咁啊，算啦吓，嗰啲仲铺上去迎人啦，帮手啦。咁呢啲系基于私怨啦，好明显基于私怨啦。咁啊，私人恩怨就私人了结啦。咁亦都唔想评论佢哋之间嘅私人恩怨咁多啦。系咁咧，你问我如果系以后有咩冲击行动咧，咁咪遮面系啱嘅，我认为啱啊，即系冇咩唔啱嘅吓。即系我个价值观同嗰啲人唔同嘅。不过我依然坚持咧，即系根据国际嘅和平。即是标准呢，和平示威就应该是和平的。咁盡量唔好，即是唔好伤人，盡量唔好伤人。但如果你自卫呢，咁就是另一回事嚟嘅。咁起码我讲嘅道德上问题，但法律上呢，如果你打烂玻璃呢是刑事毁坏呢，那个官可重可轻嘅。咁而呢啲官咁保守，香港啲官咁保守呢，咁你就预咗个重都得㗎啦。咁呢就公道唔公道㗎啦，但呢啲就牺牲啦，承担啦。咁我系即是致以敬意嘅。致敬意，咁啊咁多人里面可能系嗰个法国佬咧，因为有张相东方个影到咧就几清楚嘅个样嘅，咁啊可能麻烦啲，咁但系都系仲系有疑点嘅，系疑点嘅，咁啊，所以最终共冇得成咧，咁啊拭目以待啦，咁我都唔想咩，因为佢而家所以又系正正系因为咁，佢又要揾 DNA 又成，要用嗰啲嘅方法，希望证明多一啲嘢，咁其实呢班人咧就需要有律师帮嘅。咁你唔好理佢係谋杀犯啦，佢都应该有呢个人权，有律师嘅保护啊，法律嘅保护嘅。咁但係冇人帮佢㗎，即係泛民嗰边唔会啦，咁希望佢哋有其他㗎啦，係咪？咁我係帮唔到嘅，因为我唔係律师，虽然我好叻囉，都唔係律师啊。好啦，咁仲有就係梁锦祥兄嗰个情况啦，梁锦祥兄个情况，咁我喺现场咁样。如果是没有其他嘢，只是因为在现场呢，是不会构成犯法的，留意在现场没有罪的。如果有罪呢，那些围观力量就很大剂，包括我在内在旁边，哦，好似做得好，鼓掌。那这些呢严格来讲都可能是会有些问题的，但是没得告啦，是不是，因为太多这些人了。那即是你不是帮手或者是协助他呢，那呢喺侧边咧，其实就唔应该有咩罪嘅。好啦，咁阿长哥咧，台长咧，就仲有样嘢就有冇话即系教路啊咁咧？咁我觉得以我了解佢个人咧，就相当小心嘅，就唔会嘅，应该有，除非有其他嘢啦。当然有待嗰啲内情出现啦。咁但系咧就系、是、佢唔使保释嘅，其实佢系冇保释嘅。咁即系话咧。即系协助调查，系问话多嘅啫。即系就算系拘捕都好，拘捕完就放翻嘅，系咪啊？可能有保释嘅 ，sorry 啊，可能有保释嘅，即系 police bail 啦。咁啊，佢 bail 唔 bail 嘅啫。如果佢踢保，佢都唔会做啲咩嘅。咁啊，最叻就攞咗佢嘅电话去睇下佢有冇同嗰啲人沟通啦。咁然后你同嗰啲犯法嘅人沟通得唔得咧？如果你喂我明知佢准备撞玻璃喎。咁我係记者，咁我有冇犯法呢？我唔话俾警察听，咁唔会犯法嘅。係咪，你明知佢撞记者，你唔会扣，因为你 inactive 呢就唔一般而言啦，我讲一般吓，一般咋，即係有啲例外咁。但一般而言，我唔帮警方，我唔帮社会去除暴安良呢，就唔会构成犯法，係衰啲咁解啫。咁好啦，你记者好多时就要攞料嘅，咁可能同嗰啲行动派呢是未来眼去同埋 friend， 甚至我问佢你过嚟未啊，系咪嚟啊，有几多人啊，咁你攞呢啲料，咁本身又唔构成你系协助佢哋组织啊咁嘅。咁但係当然啦，我哋都仲要睇埋成个即係调查佢有冇更多嘢拎出嚟啦，或者听下长哥自辩啦，喺个网台度解释呢件事发生咗咩事啦，咁先进一步讲啦。咁暂时就唔假设任何嘢，咁我直觉就係佢冇事嘅，因为以我了解佢嘅人係非常之小心嘅。做呢啲嘢如果唔小心就老猫烧须都抵佢死囉。好啦，咁最后有咩讲呢？就冇嘅。即係以后逢係有呢啲情况呢，第一要保护自己啦，戴头盔啦，戴面罩啦，如果即係有啲冲击呀嗰啲咁情况。其次就係逢係有呢啲嘢入到差馆，乜都唔好讲，乜都唔好協助佢，咁就得㗎啦。咁就得㗎啦。咁当然啦，我唔係建议大家开片呀去犯法嘅时候又做呢啲嘢，係咪？我係建议即係当大家係如果要即係进行一个抗争，係逼个社会改变嘅时候，你自己有个善良目的，而你唔係准备伤害人或者唔会伤害无辜呢，咁我觉得喺道德上我就唔觉得係大 即係有咩事嘅，直情冇事嘅。而且我係相當佩服呢啲人，我因為我都好想做，即係唔敢咁解啫，即係冇膽啫，年紀又大啊，冇呢個能力咁解。而咧，至於有啲左膠咧喺度，咁你知啦，你阻住人揾食啫。其實個事件就係你阻住人揾食啫，最大罪就咁啦。咁好啦，呢集就講住咁多先，拜拜。